都有震感，持续大约几秒。市中心的商业区有民众走到街上，有人晕同埋呕吐，有目击者见到大厦摇晃。有居民话屋企的墙壁出现裂痕，家具移动。当局话地震震央距离雅加达东南75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55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110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4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77跌3.1，腾讯控股283.2跌4.6，美团152.5跌7.9，恒生中国企业60.78跌1.28，阿里巴巴76.15跌3.8，京东集团206.6跌11.4，快手53.65跌6.5，港交所292.2跌8.8，友邦保险74.5跌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7，英镑9.225，瑞士法郎8.161，欧元5.175，加元5.815，新西兰元4.78，欧元8.006。每百日元对港元5.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4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4点，系升45点。港金报16,24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1.5美元，卖出17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九龙入口咧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黄泥涌峡道下行去大坑道方向，近住香港网球场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回旋处。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家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去旺角，落云照道之路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圣佐治大厦。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39，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头早嘅6: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麻系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拜，点啊？琴日有冇睇波睇到好嘢啊？ 冇啊，冇时间睇波啊。 哇！ 不过知道啲赛果啦，好似都系世界杯开锣啦。大家嚟紧呢段时间一个月里边应该都忙碌啊。 同埋 keep 住个状态，大家翻工应该都会系有少少中眼瞓咁样咯。 系啊， 都会明白嘅。 明白嘅，即个盛事就突然之间就好似嚟咗啦。咁 希望老板们都会明白。 系啊，大家都体谅下咯，因为好少可系喺呢个月份嘅，因为一般你都系年中噶嘛，世界杯以前咁，但系今届好快咁立过下啲少少背景资料都讲，因为喺卡塔尔嗰边嘅温度啊，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摆后少少，近年尾舒服啲咁样。 如果唔系，可以话成四啊几度， 四啊几五十度， 好热噶， 辛苦啊，系啊，咁所以就大家呢个月有啲嘢发生下咯，啲嘢 咁啊有波睇啦， 系啦，咁啊听歌就听我哋啦，今日我哋亦都 好嘢，咁样到啦， 得唔得？得唔得 ？OK OK， 嗱睇波就睇电视，听歌就听我哋 啊。咁今日紧要啦，今日我哋嘅音乐桑拿嘅主题，即系就预告一下先。我都觉得同呢一个虽然好似好隔眼嚟，但我觉得同而家啲节奏好似啊，就 系 drum and bass 鼓打贝斯啊嘛，因为都系一 我都第一次听个中文名， 系啊，好急速嘅一啲节拍啦，即系亦都同我哋之前一路讲紧嘅breakbeat hardcore 啦，同埋 jungle 系有关 系 嘅， 系啊，即系铺陈咗两个星期就终于嚟 咗今个星期， 系因为呢个 drum and bass 都大类嘅，其实好早嗰时已经谂住，咦，讲英国嗰边啲音乐。又可以咁啊！即刻谂起 drum and bass 嘅，咁但系冇你再 study 多少少，去发现即系佢嗰个血脉啊，可以我尽揾啦。你最元祖就之前讲过啲 reggae 咧 ，soul 啊嗰边啊，或者 hip hop 嗰啲我都讲过啦。咁所以去到 big hardcore 啊，跟 jungle 就 drum and bass， 大概你会感觉到嗰个年代发生紧啲咩事咯。即系我哋都系拣选，因为好多嘢同步发生嘅， 冇错， 咁我哋都系拣选。里面嘅一啲小故事啊，某一啲作品俾大家做个，你当好似使用手册嘅序章咁样咯， 即系有个基本理解咁样啦。 系啊，知道下有啲字眼，有啲关键字可以揾咁咯。 咁所以都呢段时间一路都辛苦博成啦，呢几个星期佢都 keep 住忙紧嘅时候，又要做好多资料搜集啊。下星期我接力咯，升啊升，接力咁样。 下个星期一路你可唔可以踩到年尾啊？咁 年尾呢啲嘢大家即系好唔同啊嘛，睇法睇下边系啊！我年尾可能我十一月尾我当年尾噶啦， 我计农历喎，玩到下年一夜睇你点。 唉，得啦得啦，之后我接力 OK。 咁但系呢段时间好多唔同嘅嘢忙碌啦，咁都几同音乐有关系嘅。咁今日有一个即系我觉得好想 share 嘅，因为上个星期五咧我做咗一个访问，咁呢一个访问咧系我应该都真系咁耐以嚟咧。最 难做系嘛？ 最紧张啊！ 最紧张啊！ 嗰一日我翻到嚟公司嘅时候，你啦，跟住阿摄啊嗰啲见到我，我都系不断喺度讲紧，不断散发住嗰种不安感， 嗰种咦咦鞋鞋， 唉，点算啊？今晚唉，点算啊？咁样咁，因为上个星期五咧就同咗一位百大 DJ 去做訪問嘅，百大 DJ 之前喺 AM Friday Mix 嘅環節都會有介紹過係一件咩事咧，即係簡單講就係有一本嚟自英國嘅雜誌，專係講一啲電子舞曲啊 DJ 相關嘅潮流資訊咁樣啦，都好多年歷史噶啦。咁佢哋去到九十年代。我唔記得頭定中左右啦，咁佢哋就開始有一啲嘅選舉嘅，咁、初期佢哋就會揀，即係嗰啲編輯自己去揀嘅啫。 OK， 係啊，即係揀選佢哋心目中覺得最好嘅 DJ。 係， 咁玩咗唔知兩三年左右啦，就開放公眾投票，就全世界嘅 fans 一齊投 都可以投啦。咁跟住一路就九十年代開始到而家，每一年基本上都會有嘅。 明白。係 嗰、那個叫 DJ Mac 嘅 Top。一百 DJs 咁啦，咁後屘亦都發展到就係除咗講DJ 有排名之外，就仲會有一啲 festival， 即係音樂節都會揀選可能投一百，佢哋覺得就係最正嘅俾大家投，甚至 有咁多嘅咩？原來一百 好多噶，大大小小原來好多噶， 真係唔識嘢。 即係啲最常聽嗰啲EDC 啊、Tomorrowland 啊等等啦，咁其實你仲有好多大大小小或者甚至乎係以真係音樂類型去主導嘅， 係 啦。譬如有啲喺之前 EDM Friday Mix 都會揀選嗰啲音樂節嘅 line up 嚟 播嘅，例如係一個叫 Lost Lands 啦，咁就係 Dubstep 嘅，咁由 Excision 呢一位嘅 DJ producer 佢所主理，咁你又會有一類，咁但其實你有一啲嘅音樂節係主攻可能今日講嘅 drum and bass 都會有嘅，係、啦，或者有一啲係玩啲再 deep 啲嘅，或者 techno 啊 house， 即係你每一個音樂類型佢哋自己。都會搞一啲唔同嘅大大小小音樂節，係啦，咁嗰啲好多可能我哋都未聽過，但係都有嘅。咁跟住亦都會搞一啲排名係 for 一啲 八大女 DJ， 女 DJ 都有嘅，係叫 DJ 啊嘛， 係咩？ 係啊， 係 唔係 DJ 啊？係 DJ，OK， 係啦 ，JANE， 即係女性嘅 DJ， 女性 DJ 嘅排榜都有嘅，甚至乎一啲夜店都有啦。咁香港都有間 club 就係榜上有名咁樣啦，都犀利呢啲。咁啊，即係呢個 background。咁跟住就因為都疫情階段都少咗好多唔同嘅國際嘅音樂單位嚟啦。咁啊 ，Super Junior 嚟咗啦，已經咁嚟緊。今日大家 飛翻去添啦， 有啲已經搶緊呢個 Blackpink 啦，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已經又有啦。咁跟住，所以國際 DJ 嚟到就即係都大家都等咗好耐啦。咁跟住就受邀請就去可以去做個訪問，即係幫手去 line up 啦，間 club 啊等等。咁跟住。嗰、那個緊張感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做咗咁耐訪問，哪怕由即係而家嘅騷動又係一種啦、以前就後援會又係另一種訪問，即係好多唔同類型嘅，有趣啲嘅又有，我哋好音樂嘅又有咁啦。但係今次就第一次用全部英文做訪問， 冇試過啊？ 未試，我其實真係咁耐以嚟都未試過。 哦，但係你好似係以前英文係唔差嘅喎，記得你成績高考。 你咪想揀翻個 gap 啊？揀翻上個禮拜 gap， 我 all 攞 B 嘅。 所以你係 all 攞 B， 我記得我 all 攞 B 啊嘛。 我記得嗰陣時大家都搞 你 個 gap， 係 係，但係唔同啊嘛。你讀書嘅時候嗰種， 同埋隔咗好耐嘅，真嘅。 同埋啲對手真係傾嗰啲都係大家都係香港長大多， 係 即係你唔係同一個真係外國人。 但係其實你放鬆翻個心情，你諗下，對於好多外國人嚟講，外籍人士嚟講，其實你識得講英文仲要講得咁流利係好叻㗎啦。 我唔敢講流利啊，真係。 我深信你係流利嘅都 oral 攞 B。 但反而調返轉就係喺外國人裏面呢即係你都分唔同國家地方嘛，其實英文都未必係每一個我哋眼中所謂外國人嘅 mother language 嚟嘅。即係譬如我啱啱禮拜五做個訪問， 佢係咩國籍啊？ 挪威嘅。 哦，挪威嘅。 叫 Tonga Vet 啦，呢位 DJ 咁。咁我冇記錯，佢自己都有講佢即係第一語言未必英文，英文就即係大家出嚟行走江湖用㗎。 所以佢都棘棘地。 所以唔係佢唔棘嘅，我覺得佢唔棘嘅，但係佢嘅英文佢講嘅速度或者個口音會聽得明咯。 哦， 即係你譬如去到英國口音嘅話，嗰種你有時冇字幕，你未必真係 係嘅，明嘅。 跟住你美國嘅嗰種可能會講得快啲嗰種，咁你去到澳洲有另外一種口音講， 你要習慣適應咯。 係啊， 有時真係聽唔明嘅，估㗎咋。 係啊，即係我睇外國即係英文語言嘅電影，其實我都未點可以冇字幕睇嘅。咁但係有陣時我哋做 research 啊，或者我哋上網睇一啲片啊，你 social media 嗰啲都唔係下下有字幕，咁 焗住咯。 我覺得係 train 咗，慢慢潛移默化，大家開始慣咗睇一啲冇字幕嘅英文啦。 係 咁對於我嚟講，我點樣可以集中到或者了解到佢講嘅嘢？除咗靠耳仔聽，就用眼睇佢個嘴唇。 讀唇， 因為係佢可以幫助到你去了解佢讀緊個字個音大概係啲乜嘢。即係加埋呢一個咧，係會容易啲嘅。你幻想如果你淨係用耳仔聽啦，呢個就第一。第二就係你可以望埋佢嘴唇，再加耳仔聽咧，後者因為你多啲資訊去接收嗰個信息啊嘛。咁所以我全程就係好努力咁，除咗望住佢對眼之外，就望住佢嘴。 但係嗱，好老實講啦，即係因為其實用英文做訪問，仲要加上有咁多咁即係你始終講緊電子音樂係涉及好多專業嘅用語啊嘛。有冇話真係講到半腦嘅時候，其實對方都會盡量用一啲簡單啲嘅方式去表達先。 因為都好難，有時喺即係講到超級深入，好技術性嘅，有啲難度嘅，始終冇做嗰個部分嘛，即係但係只能夠係可以點樣講呢，以一個我覺得以一個好似 fans 嘅角度去了解，哇！有一個即係國際級嘅音樂人嚟到，你同佢傾偈嘅時候，你都會想了解一下，可能嗰啲問題咧，同喺 show 度嘅陣時問我哋啲嘉賓咧，未必差好遠嘅，真係未必差好遠。 因為都係講嘅歌曲嘅結構啊，用咗啲咩嘢聲啊， 你都會想知就係佢平時聽啲乜嘢啦，係啦，佢做音樂嗰、那個流程係點樣啦，即係創作上面，我哋一般流行曲即係曲詞編監真係都幾係嗰個程序噶嘛，係 啊， 即係你可能有啲就係有嗰、那個作咗個曲先有個底，跟住之後開始就加詞啦，然後按住歌詞啊各樣個氛圍影響咧就再編首歌咁，我哋係咁樣去噶嘛，咁但係譬如電子音樂 嗰啲佢首先未必好多歌詞啦，甚至乎可能佢做嗰樣嘢都唔同，因為佢有講過佢哋有陣時年中咧收到好多 inbox， 有啲人係會自己唱咗一個 vocal 噶啦，已經 佢就自己幫人揼個底， 然後佢聽完之後覺得有冇 feel， 然之後咧就再編啊，再 arrange 嗰首歌，即係可以係一個咁嘅 approach。 同平時我哋做音樂嗰個概念就好調翻轉啦， 可能唔同，但亦都會有相近嘅地方，因為始終唔會一套就做曬所有歌啦咁樣。咁我覺得都還好嘅，即係只要進入咗個狀態，唔好擔心語言嗰樣嘢，放膽講咧。咁我覺得用翻我哋平時就收動音樂嗰個 mindset 去同佢傾偈咧，係都容易 connect 到，即係你起碼會知道自己想問啲咩，或者你想知啲乜嘢咯。 同埋我見你勤力嘅，你係有抄低曬啲 notes， 係直頭用英文寫條問題出嚟對住咁樣問噶嘛。 你唔可以寫中文問題就諗。唔係最後我都冇，其實我有糾結嘅嗱。平時我喺收動度訪問中文，我哋都識得準備曬，記住咗啲資料。其實我哋就 可以唔使， 雖然大家見唔到畫面，我哋就唔使攞住啲嘢就可以就咁傾啦。所以嗰件事大家聽得好自然噶嘛。咁我都糾結咗好耐嘅，究竟同佢傾偈嘅時候應唔應該將 住 啲屋係啦個電話應唔應該放喺大髀嗰度？有咩事就望下啲問題咁咧。咁我有幾個 concern， 第一因為會拍低咁唔係咁好睇啦。第二就係你會兩頭唔到岸啊，因為你好似有一個安全網喺度。咁當你有少少 kick 嘅時候，可能你就會走去望個電話。咁但係你望落去嘅話咧，你嗰個專注力專注個點轉移咗，你又要望下電話啊。其實邊一條問題我跟住想問咧？咁嗰樣嘢你就好似好唔投入啦。 係， 同埋我覺得係冇咁直接 connect。 係 啦，好真係好問問題。咁所以我去到最尾，我決定搏一搏啦。我摆开咗个电话唔望， 叻仔， 即系我觉得反正都系试一试， 系好啲， 冇输嘅，冇输嘅咁样。咁我觉得呢个一语言系一个难度啦。咁另外一个难度就系、是、即系唔认识啊，大家都唔认识大家，我唔识佢，佢唔识我。咁究竟大家可以倾到几深入咧？即系我有时都会惊啊！即系譬如你问一个 够熟噶嘛， 系啦，你问一个人，佢话你问佢，哦，你音乐嘅灵感系乜嘢？佢可以答你，我嘅生活就係靈感，其實但可以完咗，可以完咗噶嘛，係啦，咁我都好擔心有呢個狀況，因為對方可能佢做咗十萬個訪問啦，咁嚟到香港一站演出，咁啊抽少少時間做個訪問，咁簡單做咯，係啦係啦，或者係啦，即係唔認識啊嘛，咁但係好彩 turn 到佢係一個非常之nice 啦，同埋好肯分享嘅一個嘉賓啦，咁所以。本身咧就夾咗唔知話傾十五分鐘到啦，去到現場嘅時候就話：哦，今日時間鬆動，可以傾半個鐘啊！咁我驚啊，已經、 哦、 double 啦！但最後聽講傾咗40分鐘嘅，好似係啦。咁、 哦、 我覺得都幾有趣嘅經歷嚟嘅。 有冇做完之後鬆一口氣？ 有啊， 覺得可以有下一次啊，即係有信心做下。因為有時呢啲關口就係咁突破啦嘛。你第一次唔敢做，做完你覺得。O K， 你第二三四五次就好顺噶啦， 唔敢讲啊，真系唔敢，我觉得真系一次嘅啫， 一次够啦。 唔系啊，即系我意思系今次顺利唔代表下一次咯，即系冇 guarantee 噶咯咁。但我嗰日嘅紧张系手震啊，我真系手震。 咁夸张？我冇见过你咁紧张。 我搭车去嘅时候就手震，你个人好唔聚财，同埋全系咁去厕所咯。 我 feel 到你嗰日系好紧张。 系咁去厕所啊，坐唔安食唔落啊咁样。咁但係冇嘅，你當好似你打機咁咯，你過咗一關，跟住咧攞啲經驗值啊，跟住有一啲有啲素材，跟住 upgrade 咗自己，跟住咪下一次咪再打過咁樣咯。我而家講翻轉頭，而家都有一種回味喺度，即係你過咗自己一個難關咧，嗰件事係爽嘅。 我都试过跌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坐喺墙嘅一角。只要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回头发觉二十有七，我冇跟过嗰份守则，越嚟越变得患得患失。拎起支咪系可以系有乜讲乜，总系带住希望同埋绝望地过。No， 好过混噩地过，几多风几多浪，几多嘅飘荡，希望每个你我都抱住希望。 过骄傲，试过自怨自艾，试过摆脱我嘅 ego， 试过跌倒唔敢再去爱，试过起翻身继续呢场接力赛。我哋总系离别又再遇见，我哋总系遇见又再离别，总系信心毁灭后再重建，直到我哋额头划过弧线，总系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戴左手直到头上的一个圈，总是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戴左手直到头上的一个圈。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 we're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 gonna be, gonna be.Gonna be. 我都试过跌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撞起自己一个。只要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 呢本新闻之前听过有 Triple G 嘅呢首派台作品啊，歌名叫做《岸》啊。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286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本地个案占6672宗，输入个案有614宗。医管局新情报11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录得10397人死亡。新增10间安老院舍、6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个案，合共20名院友确诊，73名院友列作密切接触者。上个星期五下午至到今日中午，871间学校呈报2057宗感染，涉及1730名学生同埋327名教职员，有14间学校的14个班别需要停课7日。天星小轮提出加价申请，中环、湾仔来往尖沙咀的两条专营航线票价加一倍，星期一至五成人票价最高加至6.4，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最高8.4，小童票价就分别加至3.8和5元，并且计划取消长者免费乘船优惠，改为长者2元优惠。天星小轮话，去年亏蚀超过3700万元，要依靠债务维持服务。政府话有关加幅不低，审批的时候会考虑不同因素作出平衡。有长者认为天星小轮客流少，从营商角度加价可以理解，又指即使取消免费优惠，但是票价只是2元，日后亦都会继续选乘。有市民就说加幅是过分和太贵，日后可能转乘其他交通。又指天星小轮是香港特色，政府应该考虑提供补贴。有立法会议员担心加幅会造成涟漪效应，其他交通工具亦都会提出加价。本港上月整体消费物价按年上升 1.8%， 低于9月份的 4.4% 升幅，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10月基本通胀 1.7%， 较9月低 0.1 个百分点。上月电力、燃气和水价格升幅较大，其次是医理。政府发言人说，10月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维持温和，食品价格的按年升幅略为放缓，但是医理价格继续录得明显升幅，能源相关项目价格大幅上升，但是其他主要组成项目承受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发言人说，尽管外围价格压力庞大，在本地成本压力大致轻微之下，总体而言通胀在短期之内应该保持温和。 2019年9月29号金钟游行期间，有示威者包围政府总部，八人被控暴动罪，当中六人认罪，否认控罪的两人早前被裁定罪成。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刑，五人判入狱三年四个月至到四年七个月，两人入教导所，一人押后至到今个星期五判刑。区域法院暂委法官郑念慈判刑的时候说，本案规模不小，聚集人数多，金钟政府总部成为针对的对象，期间有人投掷汽油弹，冲突维持大约半个钟。示威者亦都以铁枝、杂物等架设路障，大部分人蒙面和着黑色衣物，显示他们明知行为违法而要掩饰身份，但是未能够肯定各被告是带领者。辩方早前提出本案至今三年拖延对被告不公，法官指案件在2021年已经定下审期，看不到延误，但是可以肯定全部人都没有定罪记录，或者因一念之差铸成大错，重犯机会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排到收费广场。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红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黄泥涌合道下行去大坑道方向，近住香港网球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回旋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一段车多，而家见到门牌110号。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宏照道的支路都比较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车多，排到去亚街老街桥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而家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每一集都有不少航天知识和科普内容，而剧情设置的合理性亦都令观众深切体会得到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是困难重重，一班航天工作者要克服来自时间上的压力，在技术科研上攻坚，抵御大西北恶劣气候等等，有太多细节都令人感动。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与竞争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以来临亡于翻滚。停下，我想问，为那些没了的争吵走失自我，为那些是与非伤心的很多，谁不是这么盲点内转圈，没意思，没有意思，要怎么走出这结果？ 有佢自己同埋 Tim 啊合作作曲填词 ，Tim 女编曲监制 Tim 啊，由 Robin 嘅新派头作品，歌名叫做《自问自答》。 如果甩碌嘅话，应该心情就唔止忐忑咯。 别要讲冬天你着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活太多，可讲别恋海河，成为经典配歌，谁舍得醉看？你这刻与那位感受？ 咗双减连再出歌会有啲忐忑之外，相信 Yen Ting 最忐忑嘅咧就系 MV 拍摄过程啦。因为要一剔过兼拍到爆破场面，仲要 budget 所限，只有一次正式 roll 嘅机会。 再讲今生活上好吗？为何准得着我？仍想找线索。 作曲潘鹏展，填词林宝，编曲监制徐浩。上晚两个星期回落四级，第十五位 Yen Ting 周欣婷意外现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将会持续在低位横行一段时间，出年或者会有入口通胀压力。第十四届港区全国人大选举会议举行首次全体会议和主席团会议，确定下个月十五号举行换届选举，后日起至到下个星期三是提名期。人大秘书长杨振武表示，选举会议成员要牢固树立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线意识，守好代表入口关。人大常委谭耀宗因为年龄考虑宣布不再竞逐连任，他强调对过去五年工作感到光荣，即使被美国制裁亦都没什么遗憾。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交通情况。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方向，近住天华路有交通意外，而家排到去天水村。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火炭港铁站嘅快线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消散紧噶啦，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取消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去到将军澳入口就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港岛区港安医院回旋处比较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大坑道近住北拉山道、北拉山道啦，同埋黄泥涌峡道近住香港网球中心，仲有南塘道近住成和道，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排到去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就比较车多。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富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住天马苑比较车多，而家排到去星河名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大围新村，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比较慢车，龙尾龙日村；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系啊，然后亦都有佢哋 sound system 嘅呢一个玩法，咁所以啲歌咯里边除咗有好浓烈嘅牙买加味道之外，亦都会有一啲 MC on top 咁样去，即系可能会讲嘢啊、rap 啊咁样样啦。咁啊，牙买加风味重啲嘅咁样。咁但系好啦，到今个星期嘅 drum and bass， 其实讲紧头先讲对上嗰两个音乐类型，譬如 baby hardcore 可能系即八十年代尾开始慢慢成型啦，九十年代初期玩咗两年左右咧就开始分家啦。咁當佢仲存在住啦，有人做緊啲音樂，但係嗰個主流上面個大方向開始分家啦。咁所以Jungle 就係其中一樣啦。咁Jungle主要盛行咗可能都係幾年嘅時間之後咧，跟住慢慢就轉移咗去一個叫 drum and bass 嘅嘢嗰度啦。咁啊，而家你今時今日如果你上網揾嘅話咧，好多時候你見啲人做 mix 啊，做一啲音樂或者分類咧，可能佢會係 Jungle / drum and bass 有機會你會見到嘅。咁因為其實你聽落去啲歌嗰啲。感覺可以有唔同啦，但因為佢哋都係叫同一個家族啦，你可以理解為或者 drum and bass 可以係叫 Jungle 嘅後代，係啦，你可以一個咁樣嘅分法， 即 係佢擺埋一齊 嘅。R&B 會同呢、這個唔知呢、這個 jazz 咁樣擺埋一齊咁樣 係啊，即係佢哋都係互相影響住啊嘛。咁所以你上網有時都有時你話要好明確咁樣分嘢。咩為之 Jungle？ 咩叫 drum and bass？ 唔係咁容易嘅，除非真有機會現場體驗過啦咁樣。咁所以有唔同嘅说法嘅，叫我哋理解咩叫 jungle， 咩叫 drum and bass， 因为嗰个就算啲鼓嘅节奏嘅鼓点呢，其实可能有啲你听落去真係係边一样都可以差唔多咁样。咁有唔同嘅讲法，咁我今日可以 share 一啲唔同来源嘅朋友讲究竟点样分嘢 jungle 同 drum and bass 啦。 好， 咁当然最终嗰句就係、是、有时啲嘢唔使分到咁细，不过得个之字咁。我最喜欢戴这些头盔讲这样 的。这一句是无敌的、哦。 是啊。咁因为有一啲听歌嘅佢好鍾意呢去到咁仔细嘅。係。係啊。咁但係因为音乐太多类型，我真係发现有时嗰啲 mood 呢同样叫 drum and bass 都可以分太多。所以你要知道一下啲名呢方便你搵返同类型嘅作品咁样。咁啊首先呢第一个嘅讲法即係如果要分开 jungle 同埋 drum and bass 呢，咁啊问咗一位朋友，佢都係有打呢啲歌有整嘅，咁啊即本地一个 DJ producer J 峰啦。咁我嗰次就问佢，喂其实如果要你解释俾人听 ,jungle 同 drum and bass 系啲咩呢，即係个分别点样呢，咁佢讲法话其实都係喺声音上面嘅分野比较大嘅，喺佢嘅角度。佢话即係 jungle 嗰啲呢就偏向系嗰啲 brick 嘅 percussion， 即係听住佢 brick beat 呢，是啊，即係佢嗰啲鼓啊，嗰啲，即係個節奏上面係點樣玩法咁，同埋聽落去嗰啲聲咧會原始一啲，係啦，即係 raw 少少嘅聲嘅。咁如果到 drum and bass 嘅話咧，相對地佢哋玩嗰、那個即係數碼化多啲啊，佢哋嗰啲 synth 嘅聲嗰啲 bass 咧， 係 啦，你聽落去咧會現代少少、新少少嘅咁。咁佢話可以喺聲音上面都會有一個咁樣嘅分野，但佢話呢個真係好 general 嘅一個分野， 係啦，因為我有睇過，無論係佢啦，佢講啦，同我講，或者我睇過一啲樂迷自己都講話，其實當你去過一個 event， 你去過一個 dance pool 係玩緊 jungle， 你個 dance pool 玩緊 drum and bass， 其實你入去你聽咧，你就已經分到啦咁。 同埋 都係未有機會啦。 我見有啲講法就係話drum and bass 其中一個好 signature 嘅特質就係佢抽走咗個 baseline 啊嘛，即係佢喺嗰個佢用個鼓去代替咗個 baseline 咁樣去打，係咪一個咁樣嘅講法？ 其實都有 baseline 嘅，佢都會擺一啲比較偏 reggae 嗰邊嘅 style 嘅嘢，或者有啲叫 reggae style， 即係佢哋都會將嗰啲 bass 放落去嘅。咁所以又唔能夠完全咁講，我 jungle 就掹走咗 bass 啦，咁 drum and bass 有 bass， 我覺得又唔係一個咁樣嘅分法嚟嘅咁。咁但因為 drum and bass 呢個字，當然而家大家講出嚟就會諗起呢個音樂類型。咁但係 drum and bass 呢樣嘢本身音樂上面佢都一路存在啊。就算有一啲嘅音樂人講嘅音樂，我有 drum 同埋有 bass 去聽嘅咁嗰樣嘢又唔完全係而家講緊呢種電子曲風嘅。因為 drum and bass 你可以追溯翻，就算你喺牙買加嗰邊好早期，即係講七十年代左右，佢哋講 reggae 嘅一啲歌。一啲 dub version， 我一路成日都講啊 ，dub dub， 即係話去走咗人聲，你當偏向純音樂咁，其實佢都會已經叫嗰啲可以叫做 drum 同埋 bass， 因為你掹走咗一啲人唱嘅部分，嗰首歌剩翻嘅元素就主要聽嗰啲鼓啦。 聽到個 bass 咯。咁好似你會叫嗰啲叫做drum and bass 啊，甚或乎喺英國本身呢個地方，真係 drum and bass 喺九十年代中叫做正式確立咗之前啦，佢本身佢哋喺英國嗰啲 soul 即係靈魂樂啊，或者佢哋啲 funk 咧，喺地下電台嗰度其實佢哋都會用 drum and bass 呢個 term 做啲 catchphrase 嘅，即係做啲ID 啊，做啲 jingle 可能會用呢啲字咁。咁所以本身喺音樂嘅世界裏邊 ，drum and bass 唔係一個呢個字本身存在緊，只不過大家指緊嘅嘢唔同咁解嘅啫。係啦， 同埋我見咧好勁嘅喎，即係 drum， 即係我哋一連講咗幾個星期，即係呢一個 drum and bass 嘅演化啦。但係我發現其實 drum and bass 喺一啲流行音樂嘅 remix 度嘅應用係最廣泛嘅。 都有㗎，會擺到落去。咁特別嗰段時間九十年代英倫會有啦。上個禮拜譬如你都播咗啲係啦，即係 jungle drum and bass 類型風格嘅嘢咁。就算本地唔該之前有冇講過Fable 都有一首。我冇嘅夢花鏡影其實都有 drum and bass influence 嘅，甚至乎我第一次認識 drum and bass 呢個 term 就係因為聽咗嗰首歌，然後問人哦，咁究竟呢一種係咩類型？幾得意喎，佢個節奏咁，我呢種係有少少即係 drum and bass 嘅影響底下嘅一啲元素喺裏面咁樣。咁啊，頭先講即係個音樂上聽上去兩種嘅分野啦。咁但係我睇過有一個幾有趣嘅故事係，即係當年發生由一個喺英國嗰邊即係玩音樂嘅 DJ producer 講翻。就係咧 ，jungle 嘅音樂，頭先上個禮拜講，頭先講都係佢好受牙買加影響，將牙買加嘅一個先咧帶咗去英國啦。但係隨之而嚟咧，除咗個音樂之外，因為上星期有講 jungle 亦都係代表住英國黑人一啲勞動階層等等嘅聲音啦。咁亦都係 rave 呢一個文化裏面會玩嘅音樂啦。咁所以嗰啲 rave 嘅文化越嚟越勁，啲人就會去唔同嘅地方，即係去跳舞啊成啦。咁嗰段時間，即係九十年代，可能你當九四九五年左右嗰啲位，好多後生仔咧就去 rave 噶啦。講緊係萬幾二萬人去，而隨之而嚟咧，就會有一啲可能幫派嘅活動喺裏面啦，有啲藥物嘅問題喺裏面啦。咁但係嗰件事越嚟越大，越嚟越大，變咗咧媒體你係不能夠忽視咗佢。 嗯， 咁變成咩咧？就係佢哋會將呢一啲社會嘅問題咧歸咎咗，因為嗰段時間 hit 緊 jungle 嘅音樂， 就 話 jungle 嘅問題 係啦，啲僆仔走咗去聽 jungle， 所以咧就會搞咗咁多嘅亂子出嚟啦。所以咧，我哋嗰個社會咧就咁混亂啦。blah blah blah 咁，咁好啦，咁你歸咎咗落去真定假都好，咁會影響去邊度咧？就是、因為嗰段時間佢哋要搞 event 嘅話，你冇得再同政府攞場啊，因為你只要個活動你係玩 jungle 嘅音樂，或者嗰陣時嗰啲活動名直情叫 jungle fever， 上禮拜我講啦，佢已經唔批你噶啦，係啊，你想申請紅館，你玩 jungle 我亂啊嘛，即係你紅館你想玩 jungle， 佢唔俾，因為 jungle 曳咁樣。咁所以佢哋嗰段時期嗰啲 producer 啊 DJ 坐埋開會就話：喂，如果我哋想繼續玩啲音樂落去，我係咪要改個名啊？ 哦， 即係將嗰樣嘢要 撇一改頭換面。 係啦，改頭換面，改走咗佢，掹走，甚至乎將牙買加影響嗰陣除嗰啲 reggae 嗰陣除咧，不如掹走咗佢，等大家唔好再聯想到 jungle 嘅感覺，咁我哋先可以繼續玩到落去。 係 咁有人 buy 有人唔 buy， 咁所以喺呢個時間點開到開始咧，就慢慢開始好多流派出嚟，咁大家有人想繼續堅守 jungle 咪繼續做咯，有人唔想啦，咁不如我哋就去 drum and bass 呢個方向去洗底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就係嗰個社會故事嚟令到一個咁樣，所以有啲人話其實都係同一樣嘢，就都因為係咁樣咯。 明，所以點解好似咁難分咁樣？我亦都深信係呢一個原因嘅。 係啦，咁講咗一個少少嘅 background， 而家就先播一首呢一位朋友咧，都係好重要嘅人物啦，喺 drum and bass 佢叫 Goldie 啦，咁佢亦都創立咗音樂廠牌叫 Metal Heads， 都係真係早期即叫確立咗 drum and bass 呢一樣嘢。咁呢一首作品個名咧係叫 Terminator。而佢叫 Terminator， 唔係亂嚟，佢真係電影嗰、那個。佢係sample 埋電影裏面嘅對白，佢做咗呢一首叫 Terminator。因為 drum and bass 其實佢有好多流派，佢有一種咧去到後期，有人叫譬如 tech step 咁樣啦，個名大家記得啦。佢哋有啲人玩咧係會 sample 好多電影嘅音樂啊對白咧放喺歌裏面，有一種可能科幻啲嘅感覺。而呢首 Terminator 亦都真係 sample 咗套戲裏面嘅一啲對白。 talking about things that I haven't done yet. 同埋呢首作品都有一啲嘅平台會講話，頭先聽到佢呢、這個即係慢慢個音 tune 緊上去，越嚟越高音嗰陣，即係好新穎嘅一個設計啦、嗯。可能嗰陣時間呢隻歌出嘅時候，大家都我唔知係大家已經確立咗 drum and bass 未添，可能分咗未嘅，因為呢隻92年出嘅，但係呢個就係好 好早期啦， 好早期，好有嗰個畫面，好個 prototype 嘅一首作品，就係、是、嚟自咧 Goldie 嘅作品叫 Terminator 啦咁。咁其實跟住。剛才講一個最大嘅一個故仔，關於由 Jungle 變到去 Drum and Bass 咧，其實都係已經反映咗嗰個年。跟住之後，當Drum and Bass 繼續發揚光大之後，就已經出現咗好多唔同嘅流派。跟住去到都係咁樣噶啦，主流嘅世界開始大家留意啦。咁有一啲DJ 真係除咗打碟之外，可能電台嘅 DJ 都好緊要。佢哋初頭咧就係喺 club 度打碟，跟住去地下電台就播啲 Jungle 啊 Drum and Bass， 然之後咧再上去 BBC Radio。咁你一去到 BBC Radio， 其實你已經係代表咗一樣嘢嚟噶啦， 已經成為咗。深刻好似成為咗主流嘅一部分咁啊！ 因為你已經合法咗啦嘛，你喺一個合法嘅電台嗰度，然後播，你確立到咁嗰陣時有一個radio show 咧，嗰陣時叫 One in the Jungle， 咁係即係佢已經係即係 jungle drum and bass 嗰啲嘢喺嗰度啦，咁樣咁所以令到佢上到去主流嘅平台啊，排行榜開始有啊 ，mainstream artist 開始做呢類音樂啊，咁樣咁就慢慢發展到而家，大家聽到 drum and bass 好多樣化噶啦咁。咁有一啲名咧，係大家可以翻去 search 可以揾你自己中意嘅，因為基本上 drum and bass 你當已經好似變成 house 咁咧，佢有超級多嘅子分類啦。 OK，drum and bass 簡單數啊，都已經可以有以下呢啲啦，例如叫 liquid 咧 ，liquid 就係一啲melodic 啲超少少嘅 dance floor 咧，就主要係會 for 你跳舞有啲 EDM 元素嘅 drum and bass 啊、 嗯， 有啲叫 jump up 咧，就係真係俾你彈跳嘅heavy 少少嗰啲聲就嗡嗡嗡嗡嗡咁樣嘅。跟住亦都有一個而家啦，啲人會叫翻係 drum and bass 嘅指分去用翻 jungle 咧，就係即係專注於 break beat 嘅元素，即係佢元祖嗰陣時嗰種嘅感覺啦。 OK， 跟住仲有 half time 啦，香港有一位 producer 叫 Saka 就係做 half time 啦，叫 New Rule Funk 啦，一啲 dark 啲嘅，連擺啲 jazz 落去嘅一啲叫 jazz step 又係 drum and bass 嘅指分類。 嗯， 跟住有一啲叫 drum step 嗰啲 係好多，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咧，係可以揾嚟聽下 drum and bass 個世界有幾大咧。佢已經係一個好都幾成熟同埋不斷演化緊嘅音樂類型嚟㗎啦。 可以慢慢了解當中呢啲subgenre或者子分類嘅分別。 係啊，咁啊聽咗幾個星期啲嘢好急速，好似好扯或者好 hardcore 少少，但其實都有一啲係我覺得係超少少嘅一啲 drum and bass 嘅作品嘅。而呢一位嘅音樂人，佢所做嘅歌咧，有人稱為叫做 intelligent drum and bass， 即 intelligent 即係嗰種好係個腦部去感受音樂，唔係淨係純粹身體喐動嘅歌嚟嘅。咁但係佢自己本人就唔中意啦，因為覺得咁係咪即係我以外嗰啲 drum and bass 就係 stupid 啲嘅咧？佢唔中意咁樣定義嘅。咁但係如果你另一個 term 可能話一啲叫 atmospheric drum and bass， 即係佢音樂氛圍嗰、那個氣氛重要多啲。嗱，你聽下嗰啲 feel 咧，好似真係去咗 sauna 咁。呢位朋友叫 LTJ Bookham 啊，咁你可以感受到 drum and bass 嘅另外一面啦。咁啊，呢首作品叫 Atlantis， I Need You。 基本新聞之前聽過有係嚟自英倫嘅音樂人，都係一位 drum and bass 嘅傳奇人物，佢叫做 LTJ Bookham， 有呢首作品叫 Atlantis I Need You。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由泰国曼谷返港之后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要进行隔离。特首办发言人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说，李家超下午轻微发烧，喉咙有些痛楚，虽然有些疲倦，但是大致情况可以，医生已经处方后服药。行政会议听日休会，会议之前会见传媒的环节不会举行。李家超会在家工作，按需要以视像出席会议，不会作署任安排。原定亲身出席的公开活动将会由其他官员代为出席，或者另作合适安排。卫生防护中心评估陪同李家超出访泰国的八名职员，其中特首办主任叶文娟和行政长官私人秘书杜洁丽曾经除低口罩和李家超一同参与较长时间的会议，或者近距离一同用餐，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正是按指引进行家居检疫，其余六人不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无需家居检疫。本港新增7286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本地个案占6672宗，输入个案有614宗。医管局新情报11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录得10397人死亡。新增10间安老院舍、6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个案，合共20名院友确诊，73名院友列作密切接触者。印尼西爪哇省发生 5.6 级地震，当地传媒引述官员说多达20人死亡。受到雅加达亦都有震感，持续大约几秒，市中心的商业区有民众走到街上，有人晕同埋呕吐，有目击者见到大厦摇晃，有居民说屋企的墙壁出现裂痕，家具移动。当局说地震震央距离雅加达东南75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姑先提翻你一宗交通意外消息，位置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隔田村嘅快线，受到意外影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窝打路道近住沙福道。至于天水围天英路去流浮山方向近天华路嘅意外仲未清场噶，而家龙尾喺天瑞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就喺新柳街，大老山隧道翻入沙田就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反方向去将军澳龙尾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九龙区的路面情况，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天马苑车多，龙尾就在彩虹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大围新村和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you come back no more. What you say?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What you say? Oh, woman, don't treat me so mean. You're the meanest old woman that I've ever seen. I guess if you said so, I'd have to pack the things and go. That's right,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What you say that I've ever seen? Show I've ever seen. Show I've ever seen. Show I'd have to pack the things and go. That's right,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What you say? I don't care if you call me London good. You ain't got no money, you just ain't no good. Well, I guess if you say so, I'd have to pack the things and go. That's right,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What you say? 是一些很有年代感的作品都好啦，你用 drum and bass 去做一个 remix 的版本，很有趣的是你会觉得它保留到当中的年代感之余，同时间又听得出一些新鲜感。听过有 Ray Charles 的作品 Hit the Road Jack 的 drum and bass remix。

結束今日嘅 Benson Monday Blues， 帶嚟有呢一對主力都係做 drum and bass 嘅二人男子電子組合，名稱叫做 Sigma， 帶嚟有佢哋嘅作品 Nobody to Love， 即係同樣時間騷動音樂再見，拜拜。